信愿坚定求往生的榜样。 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，什么心结没有的，我就一心念佛求往生，有没有？有。我见着我那么几个，我就举个例子吧。一个是哈尔滨的一个老居士常大姐，老人家都快80岁了，80多岁了，老人家真是就一门心思念佛求往生了，别的什么想法都没有。而且是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说话的时候那是非常干脆利索的，那个满面笑容，就没有说这是要准备往生的人了，就没有那个感觉。所以对这个我一看我就心里特踏实，特放心，这个老大姐就不用我操心了，你什么也不用说，你也不用劝她了，我就坚定不移的相信常大姐她一定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。就这一个例子。还有一个例子是一个年轻的同修，40来岁吧，他往生之前他想见我，我去了，非常亲，因为是他也是骨癌，和我姐一样病，也是截肢一条腿，他就在床上坐着，疼的时候他就前面有一个小长脖桌，就整个人就抱着这个小桌子这么晃啊晃啊，就我去了以后，那马上那就是给我的是一个笑脸，告诉我刘姨，我一定往上西方极乐世界，特别坚强，特别难得的一个同修，我非常赞叹他。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不往生吗？这样的人还用你操心吗？还用你给他什么所谓的开示吗？什么都不需要了。但是这样的毕竟是很少的，那带着各种心念的，各种负担的，各种包袱的，那还是多的多呀，还是占绝大多数。